联赛第五轮和第六轮，星星战队的对手分别是鹤舞战队和蓝雨战队。客场对鹤舞，主场对蓝雨，结果却只留下3-7和1-9的比分。在第二轮大胜百花豪迈了一波后，至此星星已经连败四轮。当中虽然不乏霸图蓝雨这样的豪强，但是昭华和鹤舞却是联盟中实力中游的代表。星星不说夺冠，就说以进季后赛为目标的话，这些也该是他们的主要的抢分对象。结果对昭华对鹤舞最终比分都是3-7，个人赛全胜，接下来的擂台赛和团队赛却又不敌对手。史上最强新队第六轮战罢后发行的电子竞技周报，有关星星的报道再次使用了第二轮赛后所使用过的标题。那一次星星是头版头条，这一次却只是在版中的随便一个位置，标题更是被打上了个大大的问号。六轮后积19分的星星名列积分榜第15，距离出局区的10分仅9分之差。保住席位，大家纷纷觉得这个目标还是很能实现的，至于冠军什么的，那真的是个玩笑吧。电竞时代的阮成在电竞时代的新刊稿件中如此嘲笑着，对唐柔1-3的质疑他似乎已经不过瘾，对星星整支队伍的质疑成了他的新视角。不得不说，阮成也不愧是个资深的从业者，对于星星的问题，六轮之后他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。各大战队似乎都对君莫笑这个全新的散人职业有所担忧，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大可不必。散人君莫笑与其说是他们的威胁，不如说是他们的助攻手。我想如果叶修使用的不是这个散人，而是战斗法师的话，星星战队的成绩或许都会比现在要好上那么一点。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号称要1-3的美女新人不知道还有没有位置呢。评论指出君莫笑是目前星星磨合困难的罪魁时，阮成各种嘲弄的语气，最后不忘将有赌约的唐柔拉出来溜一溜。电竞时代的报道评论还是可以引领圈中一定的舆论风向的。第七轮星星做客翼展战队，赛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就已经汹涌来袭。 连续四轮不胜，散人和队友之间存在严重的磨合问题，星星的开局似乎距离你们争冠的目标相去甚远啊，不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 有记者向叶修问道。 我们的队伍每一天都在进步，每一轮比赛都有可能是一个转折。 叶修答道。 是吗？那么您能不能预测一下还有几场呢？ 有人提问，却特意把这个几字咬得重重的。叶修一看，这不就是电竞时代的记者阮成吗？电竞时代不像电竞之家那样每处设立记者站，专派记者跟队，作为一份半月刊的杂志，他们不像电子竞技周报那样需要赛事的时效性，不会针对某一场比赛进行过程的报道和评论，通常是一些综合性比较强的文章，所以他们的记者不会面面俱到地跟到每一个现场，而是针对自己要写的内容去搜集素材。阮成显然是在唐柔之后把星星整体也当成他的素材了。撰文评论过后，这轮比赛又到了星星的现场。这是五轮之约的第4轮比赛，这轮再过一轮赌约出结果，也正好是电竞时代新一期出刊。前三轮很淡定一直没有现身的阮成，本轮终于按捺不住跟起了星星的现场。把几字咬得这么重，自然是想暗指唐柔的五场之约快差不多了。阮成本场会按捺不住现身，当然也是有一定原因的。唐柔的五场之约正赶上魔鬼赛程，霸图、蓝雨、微草，谁会认为一个新丁会在这样的豪门面前拿到1-3的光辉战绩呢？所以关键就在昭华和翼展这两轮。昭华那场唐柔最终没能实现， 那么现在翼展的比赛就成了重中之重。再加上翼展战队和星星关系那么良好，万一有个什么私下沟通呢？唐柔在星星的重要性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，真要退出，不说他个人，对星星都是极大的损伤。这种情况下，完成不完成一挑三，星星大概比唐柔还要紧张。偏偏这时候遇到翼展战队，偏偏翼展这支队伍和星星关系好，又偏偏这支队伍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他们的队长就是老板，主力选手就是老板一帮朋友，玩荣耀玩到头前，自组一支战队来打职业联赛，这帮人有多任性妄为可想而知。放水这种事儿，阮成真担心这些家伙一高兴真就做出来了。所以这场比赛他要来，虽然翼展要真如此他也无力阻止，但他会睁大眼睛盯好每一个细节，绝不能让这帮家伙随便的使竞技精神如无物。于是在赛前的招待会上，他就提出了还有几场这样的问题，他倒要看看星星敢不敢自信满满的说就在今天。叶修望着这个家伙笑了笑，反问道， 你觉得呢？ 阮成怔了怔，随即笑道， 我在提问，怎么反倒你问起我来了？是啊，我在问你，不如你来帮我们星星预测看看。 叶修说， 我祝星星战队今天就能取得满意的成绩。 阮成虽然心盼星星扑街到永远，不过场面上却还是说了点违心话，将局面结果。而后其他记者发问，无非也就是星星目前困局以及唐柔一挑三的问题。六轮过后的积分榜形势越发明朗，目前共分为了三个分区，前七名全部都是积分40分以上的队伍，轮回以49分重新开始领跑，呼啸47分第二，蓝雨烟雨同积46分分居三四，微草因为输给轮回，霸图遭遇两连败，44分第五。本赛季目前为止被认为变化最大的雷霆战队同积44分居第六，虚空战队42分第七。七名之后40分以上的区域结束，第八名虽然同是季后赛区，此时却只有35分，属霸图战队。这个积分和第七略远，却和接下来的9到12位相差不多，他们五队同属30分这个区间，照目前的分差形势，都是有机会博取季后赛的第八个名额的。当中百花战队在第五第六轮未遇强手，终于打出了一些起色，现在32分杀到了第九，之后鹤舞、301、黄蜂分列10到12，他们之后就昭华翼展两队同积22分，再之后就是20分以下的队伍，星星以19分在这一行列中排第一。纵观前六轮并没有太多冷门，强者恒强，弱者各种输，最终的比分基本和纸面实力相距不远。霸图战队是最大的失望，上赛季还横扫千军成为纪录的挑战者，这赛季却是扒在季后赛区的门槛和前期有一定的分差。雷霆战队则是最大的惊喜，虽然他们之前就是季后赛的常客，但一般情况都像霸图战队此时这样扒在门槛，几经挣扎将将进入，而现在相对来说积分不错，和榜首不过5分之差。不过除积分之外，还重要的还是他们比赛内容上的转变，他们的自信，他们的坚决，确实是昔日少见的。百花战队上赛季开局疲软，后半程乏力，季后赛大战上赛季的最强势者霸图，让人们对他们的未来越发看开，结果本赛季第二轮就被星星打懵，接着梦游了几轮了，这两轮终算有点起色，整体来说也让人有些失望。 这三队再加星星，就是目前为止引发话题最多的队伍。显然大多都不是什么好话，人们似乎更乐于看到别人的狼狈。此时第七轮比赛终于即将打响，本轮依旧不缺华丽对决，魔鬼赛季的轮回打完四大豪强，本轮对战烟雨，而四位豪强本轮将互相征伐，呼啸主场迎战霸图，蓝雨客场挑战微草。电视转播方很纠结呀，这种重头戏太多的轮次真是太难取舍。星星、百花、雷霆，再有话题这种时候都有些不够看。最终转播方选择了呼啸对霸图的比赛，比起微草和蓝雨这对有仇的宿敌，呼啸和霸图则象征着鲜明的新旧势力的对抗。自从霸图聚齐了三位老将后，这种对抗就显然尖锐赤裸起来。同一时间，各队的选手都齐齐出现在了比赛场上。 大神好啊，诸位好久不见啊。 主场的楼冠宁拿出了主人般的架势，豪迈地欢迎着星星诸位的到来。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 星星战队的数来数去，要说点有私意的还真就是翼展这几位了。相比起之前几轮赛季选手之间的问候走过场的形式主义，这一次才真正有点好久不见的相逢感，握了手还能聊几句。 怎么样，上不上场？ 叶修握着孙哲平的手问。 当然， 孙哲平说。 是吗？哎呀，真想现在就把你的手捏烂啊。 叶修笑道。 你试试。 孙哲平说着，手上加了几分力道。他手里有伤，但还没残疾到摸不得碰不得，只是不太能承受荣耀选手对手部高节奏细密操作运动的负担。 哼，场上见。 叶修甩开他手，又握向下一个。翼展战队真正有选手风范的还是那五位，现在多个孙哲平，余下的那些酱油娴熟地走着过场，毫无斗争，只想快些下去坐着的模样。 大神，手下留情啊。 和楼冠宁握到的时候，楼冠宁开着玩笑。 不太好吧，裁判听着呢。 叶修说。 玩笑玩笑。 楼冠宁忙道。一看旁边，裁判真的竖着耳朵凑过来了。因为唐柔的誓言，双方的敏感关系多次被提及，楼冠宁不是不知道的。但叶修呢，偏偏还要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这样说话。 大神，你太会聊天了。 楼冠宁擦汗说。